尼日利亚一名短跑运动员在参加东京奥运女子田径100米跑项目之后，获通知未能通过药检，成为今届奥运赛事首位违反兴奋剂条例的运动员，即时被禁止出赛。32岁的奥卡布埃昨日在100米初赛跑出11秒05，原本以小组首名晋身准决赛。赛会其后表示，奥卡布埃在今个月19号进行的赛外测试验出他体内对人类生长激素检测呈阳性。除了100米跑，据报他原本参加200米和4×100米接力赛。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龙城花园的坏车仲是处理紧，咁而家大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屯门大会堂。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龙城花园有坏车，龙尾屯门大会堂。另外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御龙山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去马料水交汇处。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御龙山有交通意外，龙尾马料水交汇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车龙比较长，龙尾在税务大楼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张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因为有工程，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的，龙尾去到近嘉华国际中心。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现在近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大涌口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和锦田公路高埔油站去锦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 李霞， 我是余翠怡。 专业主持团队一星期七日紧贴赛事资讯，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奥运第一台， 下午4点半体坛动静430， 星期六晚上7点十项全能， 星期日晚上7点半奥运动静730，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逢星期一至六晚7点05分，文化日常时段，本地音乐、文学、电影、视觉同表演艺术，晚晚轮流献上。 星期一至五晚7点35分，继续医生与你提供全方位健康资讯。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Waking up. 喝彩声，悲同声。 All doors are going 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r o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陆宇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陈浩之。 早晨啊，陆宇光。 早晨，各位听众啊，咁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个国际新闻节目《十万八千里》啊。陈浩之啊，咁啊，唔知大家睇奥运嘅习惯系点咧？呢轮会唔会真系花好多时间去到为我哋支持嘅运动员去喝彩咧？ 特别系港队啦，今个星期大家就会注目啦。不过嗱，我哋系一个国际新闻时事节目啦，咁讲港队之余咧，都讲下其他啊国家队嘅一啲表现啦。咁我记得琴日星期五嘅时候咧，大家咧就等紧港队我哋何诗蓓咧，咁就啊由嗰个决赛嘅时候咧，咁。前面咧有個賽事，有個畫面咧都好深刻，一度睇嘅時候都有啲眼濕濕啊！就係咧突然啦完咗之後咧，就有幾個有兩個美國嘅選手，就同兩個嘅南非選手咧，就喺終點嗰度咧，就即係四個人本身係四條線噶嘛，跟住攬埋一嚿，大家 跨咗線過去，係啊，攬翻南非，係 啦係啦，四個人攬埋一齊啊，直頭咁咧就原來咧點解咧？雖然美國嘅選手咧其實係輸咗嗰場賽事啊，但係因為南非嗰個選手咧就破咗紀錄，咁就係幾個。个运动员一起为到即系突破咗一个新嘅纪录，人类嘅一个新嘅纪录嚟到庆祝啦。咁其实呢一啲好感动嘅画面咧，就真系代表咗即系真正嘅一啲奥运精神啦。 系啊，嗱，奥运会咧就当然啦，系各个地区国家嘅选手都为住自己所属嘅地区啦，去到争夺奖牌啦。咁但系即系奥运咧，仍然都系一个系真系讲紧即系一个运动精神第一嘅一个地方啦。咁、所以都见到呢啲 好多议题啦，其实 系啦，好多跨国嘅一啲精神喺度啦。咁仲有咧，就系我自己就留意到咧，即系一老一嫩啊吓。嫩方面咧，咁大家可能都呢、這个礼拜都有留意噶啦。咁就系咧，今届嘅东京奥运咧就新增咗咧就系滑板嘅项目啊嘛，咁见到咧就日本嘅女子选手啊，咁啊年仅13岁嘅西池华咧就成为日本最年轻嘅金牌得主吓，咁佢咧就系亦都系咧史上咧就系第3年轻嘅金牌得主嚟噶，咁睇翻呢位13岁嘅少女啦，咁佢咧就7岁咧已经系投入呢项嘅运动啦，而家系个初中生啦，但系咧就受到兄长嘅熏陶咧开始玩滑板啦，非常之犀利啊，咁而另外一位咧比较年长啲嘅选手咧。虽然咧就唔系话攞到好好嘅成绩，咁但系咧就得到全场嘅一啲奖励啊支持咁样。讲紧嘅咧就系第8次征战奥运嘅乌兹别克体操选手尤索维金娜，咁佢咧就系参与呢个女子跳马项目啦吓。咁啊虽然咧就系冇办法咧系入到决赛啦，咁但系咧就得到咧就全场嘅选手啊、工作人员啊、裁判啊一致咁起立咁鼓掌吓。咁因为咧佢就头先讲啦。8次征战奥运啦，现年已经46岁啦，都堪称为咧呢个体操界嘅传奇啊！咁啊，曾经攞到13面嘅国际比赛同埋奥运会嘅奖牌啦，代表过前苏联啦、德国啦，同埋而家嘅乌兹别克出赛啦，以及咧就系佢原来都有一个都几动人嘅故事系啊，因为佢有个仔咧就系患咗血癌噶，咁所以咧佢都仍然好努力咧咁去比赛咧，就希望为个仔咧就赚钱赚医药费啊！ 都系一啲运动员背后嘅辛酸。不过有时运动员上场咧，亦都可以借呢个机会咧关心一下佢哋自己嘅国家。今个星期都见到有个比赛咧，有一位选手赢咗，系嚟自咧圣马力诺呢一个地方咯。如果 圣马力诺咧，可能近排香港人都听得多，因为系一对乐队咧嘅一首主题曲嘅一个歌名啦吓。咁但其实呢个国家咧系嚟自边度嘅咧？系嚟自意大利啊。咁佢咧就系喺意大利隔篱啦吓，应该话系一个所谓国中。中国啊，咁佢都几近咧呢个嘅东部嘅海岸线嘅咧，咁啊都几细嘅一个国家嚟嘅，咁啊属于欧洲第3世嘅独立国家嚟噶，咁而人口亦都相当少啊，得34000人嘅啫吓，咁而今次咧佢有一个嘅选手就系咧33岁嘅选手咧系佩里利咧就喺女子射击不定向飞靶项目嗰度咧就赢到铜牌，都令到呢个国家咧系喺国际舞台上面咧出下名啦。 你一讲到呢个例子咧，又令我谂起最近大家炒翻咧嗰阵时诶里约奥运啊，有一个举重嘅选手咧就虽然举重失败，跟住就跳舞啦，咁引起大家关注。咁原来咧佢就嚟自一个太平洋岛国叫做吉里巴斯嘅选手。当时咧佢讲翻自己跳舞，其实系好想大家关注佢国家面对紧嘅一啲环境嘅问题啊，因为系一个即系岛国咧，其实都受住个海平线咧不断咁样水浸啊嗰啲影响，其实好多佢嘅国民咧已经失去咗家园啦。咁希望咧可以喺奥运嘅场馆上面啦，都可以带入呢一啲嘅议题俾大家关心。咁我讲到呢一啲个位咧，其实今个星期咧，当然大家国际新闻最注目嘅一个奥运项目咧，其中一个就系体操啊。因为咧讲到美国队咧有体操女王美誉嘅拜尔斯咧，星期二嘅时候就退出咗女子体操团体赛，之后咧就再宣布咧放弃埋全能嘅个人赛啊。 最新嘅消息咧，系佢今日咧亦都退出埋跳马同埋高低杠嘅决赛啊！咁其实咧喺退赛之前咧，咁佢都有参与呢个女子团体嘅体操赛嘅第一个项目跳马，咁但系咧就表现失准啊！咁之后咧，佢都喺记者会上面咧就系讲到话，自己系因为心理压力咧就冇办法应付赛事，唔希望拖累队友。佢就话咧呢个系一届好大压力嘅奥运会啊，就亦都冇观众啦，有好多嘅变化啦，咁亦都系一个好漫长嘅一个礼拜，咁亦都讲到话咧，佢之前咧喺社交网站咧系贴过一啲练习嘅片段啦，见到佢咧练习之后咧系失平衡落地啊，咁佢形容啦呢个情况咧叫做扭曲啊 ，twisty 咁啊，咁啊亦都讲到话系一个精神障碍，系一个体操界术语嚟噶，咁啊会喺即系体操运动员咧喺翻腾动作嘅时候咧，可能会失去呢个空间认知，都非常之危险，可能会影响到佢哋嘅安全啊。 系啊，嗱，其实睇翻拜尔斯嘅纪录啦，喺奥运会同埋世界锦标赛咧都攞到共30面奖牌嘅。咁我讲到佢今次退赛嘅情况啦，我哋亦都引起咗各地嘅人去关心咧运动员嘅精神健康嘅问题。今日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咗一位嘉宾咧，同我一齐倾下呢一个情况。咁啊，请嚟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李俊荣喺电话旁边啊。 李俊荣你好， 早晨早。 系点样睇今次拜尔斯退赛咧？即系咪都叫做让啊？即系运动界去到真系正视翻运动员嘅精神健康嘅问题咧？其实以前系咪都大家比较忽视呢样嘢？今次拜尔斯呢个决定，有几重要咧？你觉得啊？ 我估之前早两个月，即系大阪直美都已经提出过类似嘅嘢啦。不过即系佢就系讲紧呢个喺即系网球坛嘅商业比赛，尤其是佢觉得输咗波咧，就唔应该俾人夹硬逼佢去接受访问。即系佢觉得呢一个对佢嘅嗰个心理压力就太大。咁拜尔斯就再将呢件事就引发到去嗰、那个即系奥运场上面，就未必系纯粹关乎嗰个传媒俾佢压力本身，而系可能牵涉到就系你成个即系精英竞技成个体制啊，无论系你公众对佢嘅关注，或者其实嗰个精英竞技，你要将你自己嘅嗰个生理同埋心理推到极限嘅时候，会为翻个选手带嚟啲乜嘢可能嘅伤害嘅呢一个问题。咁我估即系派尔斯佢嘅退出呢、這个几个项目嘅呢个行动，咁就令到人关心，即系除咗我哋运动员，除咗系一个好似争成绩嘅机器之外，其实佢都系一个人要面对一啲我哋平常人唔会面对到嘅一啲好恐怖嘅压力。咁我估长远嚟讲，对于即系成我哋无论系公众啊，定系搞体育运动嘅人去反思翻或者调整翻嗰个精英竞技嗰个体制，咁我觉得系有需要呢啲即系知名嘅运动员去身体力行去讲翻出嚟咯。 今次拜尔斯就带头都可以话喺奥运会入边咧带头令大家关心心理健康呢个问题啦。咁但系其实都有啲评论话佢今次退赛咧，其实会唔会都反映咗奥运嘅奖牌嘅意义？其实可能有啲改变，越嚟越多运动员咧都够胆去勇于咧将自己真正嘅需要去摆喺嗰个即系奖牌之上，就算系咧讲到奥运咁大嘅赛事上面，你点样分析呢一个现象咧？ 我估好难咁样讲嘅，因为第一佢攞个四面金牌啦，即系上届已经，咁当然唔系话佢唔想再攞，咁但系如果佢觉得真系佢头先你都讲到啦，咁其实因为即系体操本身系一个即系你失手真系可能造成严重受伤嘅运动嘅话， 咁佢可唔可以攞自己嗰、那個身體嚟到去搏咧？咁而同埋佢退出團體賽，其實佢都係同隊友講，或者佢同公眾講，都係話喂，如果佢本身嘅嗰、那個能力，即係如果佢驚自己失手嘅話，其實係拖累緊佢嘅團隊。咁既與其佢冒險去參賽，拖累有機會令自己身體受傷，又拖累團隊，咁倒不如佢用退賽嚟犧牲自己追逐金牌，嚟到去成全隊友，可以確保佢攞到獎牌機會大啲嘅話，咁其實即係唔代表嗰個金牌嘅含金量低咗咯，而只係佢對佢嚟講，即係話佢你冇唔可能因為你想衝個金牌而令到你身體有嚴重傷害噶嘛。咁我覺得呢樣嘢比較重要啲咯。 係，咁之後咧都想同你傾下咧，就關於其他啲嘅話題啦。因為咧，就今屆嘅奧委會咧，咁都係容許到一啲嘅運動員咧喺賽前咧做一啲嘅政治表達啦。咁因為一路以嚟咧，咁其實賽場上面咧都唔可以做呢啲嘅政治宣示表達嘅。咁但係好似今屆咧都有一個放寬咧，就容許啲運動員喺賽前咧係有一個嘅表達。都見到咧有啲嘅運動員咧就喺賽前即係有單膝下跪嘅動作做過啊咁樣。你點樣睇呢個嘅動作啊？呢個放寬啊？ 呢個兩有兩個面向啦。第一就係即係去年開始，即係嗰個Black Lives Matter 嘅嗰個運動就席捲咗成個西方嘅體育運動界啦。咁變咗西方入面好多運動員係要求呢個國際奧委會容許佢哋喺奧運場上面嚟到去用唔同嘅方法嚟到去表達自己嘅嗰個政治立場，表達呢個政治嘅理念啊。咁但係即係國際奧委會有佢自己嘅堅持。咁所以佢只能夠妥協，喺某啲情況底下妥協，即係譬如你可以喺開賽之前去做你嘅政治宣示，咁但係喺場上面啊、頒獎台上面啊，仍然係唔可以做嘅。咁同埋佢亦都某程度上取消咗嗰個議題嘅，點咩意思？就係話佢可以，佢話你可以做一啲政治宣示，但係你唔可以講明你嘅抗議對象係邊個機構、邊個政府、邊個人咁樣樣，咁所以你只能夠話啊，我聲援呢個團結，我聲援反種族歧視，咁但係你唔能夠講明我係反對邊個種族歧視緊邊個，我唔可以，你唔可以講明你反對邊個性別歧視緊邊個，因為即係國際奧委會佢要面對嘅即係嘅持份者唔係淨係得運動員本身啊嘛，咁佢仲要去面對即係或者佢唔係淨係面對西方運動員本身啦，佢仲要即係要面對其他國家嘅運動員啦，亦都要同唔同嘅政府打交道，維持翻佢表面上中立嘅形象。咁所以佢就呢一個好古怪嘅情況，就係你喺某啲特定嘅場地可以做政治宣示，但又唔俾你講到明你抗議緊邊個，就是、可以講一啲冇人會反對嘅一啲概念平等，咁理論上冇乜人反對，係啦係啦呢啲嘢。咁呢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唔同力量都想介入或者唔想你介入之下所衍生出嚟嘅嗰個結果咯。 不過都見到其實運動員或者唔同嘅代表隊都有借呢個機會，其實去爭取一啲普世價值啦嘅問題啦。咁見到其中一個例子就希望去突破個性別定型嘅，譬如喺體操項目嘅時候咧，見到德國女子體操隊咧都起咗一個服裝革命，又本身咧就當然體育項目係冇明文去規定女性係著啲咩衫嘅，但係一直以嚟我哋見咧都係會著一啲高叉三角嘅體操嘅服裝啦，就作為一啲統一嘅服裝啦。但是今年咧，見到德國女子體操隊咧著嗰件衫咧，就是一件全身嘅緊身衣嚟嘅，即係腳咧就包到差唔多去到腳。腳眼嗰度，好似 legging 咁樣嘅，咁就呢一個做法，佢哋覺得可以令到選手更加安心同埋專注啦。咁其實係咪呢一啲嘅議題可以預期喺奧運上面越嚟越多？其實奧運都唔可以話完全話同政治去到切割咁樣咧。 性別嗰個服裝呢個都係。即係近年一個好重要即係嘅議題，因為譬如你講緊即係可能二十年前，即係呢個沙灘排球項目興起，佢哋覺得咧，即係女仔打沙灘排球咧就要著比基尼，咁你先至吸引到咧啲觀眾嚟到去睇嘅。咁但係即係近年對呢樣嘢嘅反思亦都越嚟越大啦。咁沙灘手球就唔係奧運項目啦。咁但係譬如早排早幾個禮拜喺歐洲沙灘手球錦標賽，咁好似係挪威咁，佢哋著比基尼打波，咁著短褲俾人罰錢，咁呢樣嘢都有啲人關注。咁所以其實喺嗰個服裝上面，即係如果 基本上冇乜可能咧，去到我哋21世紀嘅第三個年代，仲會講求咧係要求啲女仔著一啲所謂比較性感嘅衫嚟到吸引呢個異性戀男性嘅觀眾。我覺得呢樣嘢好難再繼續落去嘅。 嗯，李仲明啊，都同你傾埋咧，就係嗱，而家就大家都好關注奧運嘅一啲比賽啦。咁但係其實搞奧運會咧，就好似喺國際社會上面嚟講咧，又好似越嚟越難搞咁樣啦，即係尤其是即係可能花費好多啦，咁同埋係咪真係可以賺到預期嘅一啲經濟收益咧？而咧就係好似見到近年咧都少咗人爭奪咧呢個奧運會咁啦。嗱，最近咧就澳洲嘅布里斯班咧就攞到2032年嘅奧運會主辦權啦嚇，咁但係就好似冇人同佢競爭咁啦，咁同埋都可能會面對好多嘅譬如啊財政、政治、發展、環保嘅一啲問題咧，有啲挑戰喺度嘅。你覺得其實嚟緊？即系搞奥运会，对于各国嚟讲，仲系咪一个即系有兴趣竞投嘅项目呢？ 之前比较少国家或者想搞，其实有即系有几个原因啦。即系最主要两个原因啦。第一就系你无论系喺嗰个开支上面，定系你纯粹嚟到去竞逐嗰个主办权嗰个开支都越嚟越庞大嘅时候，咁其实好多地方嘅市民都唔中意嘅，咁而且由於之前呢個西方嗰個經濟危機啦，咁所以令到好多西方國家都冇咁積極嚟到去辦。咁喺今屆奧運開幕前，突然之間就話俾咗嗰個主辦權布里斯本，咁其實背後所反映緊都係其實國際奧委會想用唔同嘅方法咧嚟到去減低爭辦同埋主辦奧運嘅嗰個成本，即係透過即係以前就可能幾個城市一齊用盡唔同嘅方法掟錢嚟到去爭取支持嘅，咁而家我純粹就邀請某一啲特定有優勢嘅城市同佢傾，咁你咪慳翻好多爭辦嘅開支啦。咁同埋其實即係國際奧會都唔想咧嗰個奧運會再去擴張嘅，因為你要應酬咁多數以萬計嘅運動員，其實嗰個成本係非常之大。咁佢透過減少嗰個營運嘅開支，希望咧吸引翻嗰啲唔同嘅城市嚟到去爭辦。咁但係即係如果對於全球大城市嘅精英嚟講，我估減少開支對佢哋嚟講係吸引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始終辦一個奧運係牽涉到好多城市改造啊嘅嗰啲工程。咁如果喺呢個情況，即係如果當地嘅居民佢尤其是比較弱勢啲嘅，佢係有嗰個意識嚟到去反對嘅話，咁喺當地嘅政治嚟講都係會有好多即係反對聲音會出現咯。 好，唔該曬李俊榮啊，同我哋講咗今個禮拜咧一啲奧運會場上面嘅一啲觀察啦。跟住落嚟咧，陳浩之啊，我哋都聽聽咧喺日本嘅朋友嘅聲音啦。我哋喺日本東京嘅朋友關振海咧，今個禮拜會睇下咧就係東京奧運咧就對於大家對於種族嘅一啲觀念咧有啲咩嘅反思，一齊聽下。 運動擁有改變世界同未來嘅力量。 奧運係團結世界、感受鼓舞嘅舞台。 十万八千里东澳风情画，关振海。 东京奥运开幕仪式的第二天，有些日本人就问为什么不用纯种日本人去点圣火，那究竟什么才叫做纯种日本人？东京奥运全火炬和进场的旗手今次都有特别的安排。旗手方面，事先将人就交给活跃在 NBA 的黑人选手白川垒。在东澳的网站，大碗就选定白川垒为宣传代表。他在访问就特别讲到，这个世界只有一种人种。显而易见，日本在国际上想带出的主题就是种族平等。国立竞技场火炬手的安排亦都是极尽心思。今次找来的是上世纪70年代棒球界三大元老去传递火炬，其中一位是王贞治。一个打过868个全垒打的棒球明星在日本无人不识。王贞治是70年代巨人王朝的标志性人物，但他很早已经放弃了日本国籍，所以严格来讲他不是一个日本人。他的父亲在上世纪20年代由中国浙江移民到东京落地生根，而在东京出世的王贞治在棒球最高峰的生涯里面，他都一直留在日本。日本人喜欢称呼他做 One Son， 球迷就将个读音发做 One， 即是 Number One 的意思。身穿一号球衣的王贞治，很多日本人都不会忘记他。由王贞治做火炬手， 从来都没人质疑他不是一个纯种日本人。大会安排最后一棒交给大阪直美燃点圣火，传递世界大同的讯息。国内很多日本人都讨论他是不是日本人。这种争议声最大的就是大阪直美，最大的原因不是他的肤色，而是他不懂得讲日文。大阪直美是美日混血儿，三岁已经是移居了美国，大阪直美只会讲英文，令到他和日本人有些违和感，所以他一直都被人质疑他不是纯种的日本人。大阪直美对于这些看法都没有太多的理会，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种族平等的倡议者。2020年美国就发生了白人警察枪击黑人事件，他一度表示退出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四强赛以表示抗议。这种倡议者在日本的体坛是十分少见的，一直不会讲政治讲出面的日本人对于大阪直美的抗议行为都显得有点冷淡。在未来出生率低的年代，日本人一定要接纳不同肤色的日本人。国内就开始有些疑惑，日本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根据肤色、国籍，还是对方要懂讲日文？今次大会悉心的安排，相信日本人对于纯种日本人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看法。 唔该晒关振海啊，同我哋讲咗一啲东京奥运啊，对于即系种族问题嘅啲反思啦吓。 系啊，睇翻日本嗰边咧，而家个疫情咧都颇为严峻吓。呢一方面咧，我哋答半之后翻嚟再同大家讲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内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分别发表文章，形容香港的教协是必须铲除的毒瘤。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教协的所作所为与教育背道而驰，反问煽动资生百货，炮制港独教材，售卖黑布书籍，鼓吹歪理邪说，哪一项是为香港教育着想和为在校师生考虑？又反问不识大是大非，不懂教育大计，整天醉心于大教师作乱，教孩子违法，将教书育人的校园搞到乌烟瘴气，这样的团体有何颜面对香港教育指手画脚？新华社就在时评中指出，香港教育要建立同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新教育体制，必须依法清除教协这个最大障碍。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责无旁贷，必须拿出魄力和勇气，敢于动真碰硬，尽早让教育回归育人本位，让教师回归专业讲台，让学生回归安宁校园。奥运游泳项目朝早有多场决赛，其中在今届新增的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赛，英国队以破世界纪录的时间赢得金牌，中国队和澳洲队分别得到银牌和铜牌。美国泳将即素在男子100米蝶泳以破世界纪录的时间夺得金牌，是他今届第三金，同为美国队的利迪基亦都在女子800米自由泳胜出，连续三届赢得这个项目的金牌，今届取得两金两银。女子200米背泳方面，澳洲泳手基利麦基昂胜出。奥运马术三项赛中的盛装舞步赛结束，赛事有63人参加，有一人退出，港队代表何丹华暂时排是61。比赛在昨日展开，包括何丹华在内的42人昨日已经登场，余下选手今朝先出赛，得出暂时总排名。何丹华有46.7分的罚分排61，德国代表以21.1分的罚分排第一，英国骑手以23.6分的罚分排第二，中国选手华天以23.9分的罚分排第三。何丹华话：作为港队历嚟首位奥运三项赛代表，感到荣幸。佢嘅马匹拍档不善于盛装舞步，但教练对佢哋表现都感到高兴，期待稍后嘅越野赛同场地障碍赛。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港队在今届奥运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对整个体育界以至整个香港都很有意义，期望之后包括空手道和单车项目等都有机会取得奖牌。他又说， 政府过去几年对运动发展投放的资源已经增加了很多，本来已经准备兴建新的剑击馆，因为这个项目过去多年成绩都非常好，种子运动员都很多，期望可以加快进度，在下届奥运前能够落成。至于游泳项目方面的培训，近年已经兴建新泳馆，配置新的科研设备，有摄录机协助运动员检视表现，又会帮运动员验血以作科学化分析，提升水平。他又说，取得两面奥运游泳银牌的何思培在去年五六月已经返港作封闭式训练，提升体能。花剑金牌得主张家朗同样接受严格训练，除了技术，体能亦都提升不少。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路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大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路道有意外，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地开。至于较早前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裕隆山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车龙有大消散，而家大比较车多。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較早前近龍城花園的壞車亦都已經拖走了，一帶的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在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多，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另外，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車龍排到電話機樓。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因为有工程，而家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慢线仍然是封闭，车龙排到近北角码头。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陈茂波佢就话咧，要喺城规条例啦等方面咧精简流程。测量师刘振刚， 你点样处理反对声音咧？听审嘅时间可以好长，令到个改划时间好长，唔系咁简单即刻处理到。 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教授伍美琴， 廿几万人住紧喺劏房，2049先处理咧系我哋嘅羞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二代游 德国，三位主持人都在不同时段到游德国，先牛 分别到德国慕尼克、史特加、柏林探访当地朋友，了解德国文化。 欧海星 在多年前已经到游德国，分享所见所闻。 刘莲， 哇，他有当地旅游局带领参加地道慕尼克节庆活动。有趣故事，今个星期六下午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继续第二部分的十万八千里，有陆宇光和陈浩之在这里。那我们陈浩之，我们看奥运的同时，其实都要关注一下在赛场以外呢，日本的疫情都仍然相当令人关注。 看回星期五，日本单日又再新增超过一万宗的确诊个案，连续两日破万了。已经看到当地政府就宣布延长了东京都和冲绳县的紧急事态宣言去到下个月底，还有都扩大个宣言范围去到大阪府和 東京附近的千葉、神奈川和埼玉縣。下個月2號至3月1日就生效了。至於在奧運入面、東京奧組委都公布、就再多27宗和奧運相關的新冠肺炎的確診，亦都是今個月呢有公布以來呢單日最多，累計都已經見到超過有200宗了。 其實呢睇返全球嗰個疫情啦，世衛就有一個最新嘅報告，就話呢而家 Delta 變種病毒株呢已經喺132個國家係存在㗎啦。而上個星期嘅新增病例呢係超過380萬宗，比再之前嗰個禮拜呢係增加 8%。咁其中美洲同埋西太平洋地區嘅病例呢係明顯增加㗎。咁但係呢就世衛仍然呢都係鼓勵大家去到接種疫苗啦，因為講緊接種咗疫苗呢可以係到令到一些重症、入院和死亡率都減少的。 打疫苗當然是其中一個方法，但見到美國疾控中心星期二都建議，如果住在變種病毒的傳播率高地區的，就算完全打了疫苗的人，在室內和公共場所都應該再次戴上口罩，又建議中小學生無論是否打了疫苗都應該要普遍戴口罩，就做回這個防疫的措施。 其實這個美國疾控中心的指引可以說是一個大轉彎，因為其實在5月的時候才發布過一個指引，就說是接種疫苗的人是大多數在室內室外不用再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學生學校來說也是沒有打針的師生先要戴口罩。但是現在最新的一個建議就是說是在高傳播率的地區是這個就算打了針都仍然是需要戴上口罩，都可以說是一個政策上面的一個急轉彎。而睇翻就係政府都好多嘅一啲措施就係鼓勵係美國嘅民眾打針。例如話總統拜登星期四就採取一系列嘅措施，咁就促進美國嘅疫苗接種，包括就要求幾百萬嘅聯邦僱員去到打針，或者就定期檢測同埋戴口罩噶。咁而拜登亦都呼籲州同埋係其他地方政府就向每位打咗針嘅美國人係俾$100就作為一個鼓勵。咁美國咧就希望呢個措施咧係有效咁提高呢個接種率嘅。 係啊，私人公司都有啲動作噶喎啦。科技巨頭 Google 同埋 Facebook 就宣布啦，將會要求美國嘅僱員咧翻去公司之前咧一定要打咗新冠疫苗先啦。咁不過因為啲醫療啊或者其他特別原因咧唔打得嘅員工咧就可以獲豁免嘅，同埋都研究緊咧未來幾個月咧都要求呢啲即係將呢啲要求啊擴展至到其他地區嘅僱員啦。另外美國投行啦都有見到咧有一啲美國投資銀行，譬如係摩根大通咧就強烈呼籲。美國僱員咧，翻去佢公司之前咧，都要即係重返佢哋工作場所之前都要打疫苗啊。咁、各地之餘咧，另一個咧比較值得大家關心就係法國嗰方面，更加係引起一啲示威嘅活動啊。 係啊，因為咧法國總統馬克龍咧就喺七月中就宣布醫護同埋護理人員咧係要強制接種疫苗嘅。衛生部長更加話咧，拒絕接種嘅醫護人員咧係會被停薪停職啊。咁呢個強制接種命令出嚟之後咧，其實真係咧個接種率係急劇上升嘅。咁啊，近期咧已經係超過4000万人咧係打咗第一針，係即係超過60%嘅人口嘅。 係啊，而同時咧，佢哋亦都係推行一個疫苗通行證嘅措施啊。咁如果咧係要入超過50人以上嘅劇院啊、體育館等等咧，就要出示疫苗通行證啦，咁八月開始啦，要證明咧打咗兩劑疫苗啊，咁啊，總統馬克龍都話咧，打算將呢個通行證嘅措施咧就擴大去到餐廳同埋酒吧，但係咧就引發大批民眾不滿同埋抗議啊。譬如話去到上個星期尾啦，上個週末咧，全個法國咧都有超過160000人咧係上街遊行。 嗯，咁喺譬如喺尼斯咁啦，好多示威者咧就喺市中心著住黃背心，就反對呢個健康通行證啊嚇。咁亦都有東部的地方都有示威，里昂也有示威者和警方爆发冲突。除了法国之外，意大利也有类似的措施，就说会在8月6号开始就推行疫苗通行证，也是说成年即12岁或者以上的民众，只要接种了最少一剂的疫苗和持有一个48小时之内的阴性检测结果，就可以获得这个疫苗通行证，可以入譬如一些室内场所、健身室、游泳池、体育馆、博物馆等等的。 嗯，冇错啊。咁睇呢啲各地嘅疫苗措施咧，就到呢度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转一个地方啊，去一去咧北非嘅特尼斯。 北非特尼斯爆发示威， 民众抗议政府抗疫不力。总统蔡尔德宣布解除总理麦希希的职务，下令国会休会，直至社会回复平静，又强调做法合宪。有民众上街欢呼庆祝，议会议长盖努希批评蔡尔德发动政变。呼吁支持者上街抗议。 达尼斯近排出现了一个针对执政党的大规模示威，咁主要就针对执政党的管治无能啦，同埋现任的政府系冇能力咧就应对疫情的爆发嘅吓。 嗯，头先我哋都讲到各地咧喺应对个变种病毒的情况啦，其实达尼斯咧都几严峻啊，因为咧最近几个星期咧佢哋当地变种病毒都肆虐啦，达尼斯咧就成为咗世界上面人均死亡率咧最高的国家之一啦。譬如睇翻过去一个月的数字咧。他们新增的确诊个案超过16万宗、而死亡的个案都有超过4000宗的。 都相当严重、看到总统蔡尔德早前就宣布解除总理麦希希的职务，以及勒令就要求国会休会30日，更加表明说要撤换国防部长、司法部长，更加就是调动军队就包围国会和国营电视台，目的是要阻止议长、这个盖努希就进入议会，因为盖努希咧就系既系议长咧，亦都系执政党嘅党魁嚟噶。呢个消息出咗嚟之后咧，就大量呢个蔡尔德嘅支持者上街庆祝，调翻转咧，亦都引起一啲反对派嘅反弹。 系啊，其实个民众嘅睇法咧都几两极嘅，甚至引起两批支持者喺街头上面互相掟石啦。咁头先提到嘅议长盖努希啊，亦都强调今次咧系总统发动嘅一次政变啊，佢形容，甚至咧系严重打击咗特尼斯嘅民主。咁见到《金融时报》。都有分析就是说总统蔡尔德就违反了基于总统、总理和议会三方就住权力分配所达成的一些协议，也都是忽视了特尼斯宪法的一些规定。也有些国际媒体分析就是说根据特尼斯宪法的第80条，虽然就允许总统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之下行使权力，但是前提是要咨询了总理和议长先。 嗱，睇翻呢個總統蔡爾德啦，佢2019年當選總統啊，就被指為係同總理麥希希咧係長期不和。咁今次咧更加命令軍隊阻止議長蓋努希咧進入議會啦。呢啲做法咧就被指係明顯係限制總理同埋議會嘅權力，係無視憲法嘅規定。 睇翻今年啦，就係、是、阿拉伯之春咧運動十週年啊！見到頭先我哋講到話蓋努希咧，佢都號召民眾好似十年前一樣上街示威啦。睇翻啊，特尼斯其實嚟自睇翻自2011年個革命以嚟，其實都經歷咗九個政府啊。咁好多時個任期都短暫或者分裂啦，咁所以好多國內嘅問題都仲未解決啊。 好啦，我哋呢度都會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會講講其他嘅國際新聞話題。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乒乓球的杜海琴，我最希望点一首《不再犹豫》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我充满力量和信心。 准备好未？ 准备好啦，瑞文。 咁带齐嘢未啊？ 你睇我成手都系啦。其实我哋去边啫？ 今次唔讲得少噶，好远但系好正，就系荔枝窝。 哦，咁咋嘛？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荔枝窝一间社企嘅创办人倾下复耕同埋低碳生活， 而我就请嚟洞穴探险队分享外地探险嘅经验，一定好多嘢听啫。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时间嚟到早上嘅11:48，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陈浩之喺108000里呢度啊。陈浩之啊，讲讲我哋关于南北韩嘅关系啦。因为咧，南北韩咧今个礼拜咧重启咗一条热线吓。 系啊，咁啊28号朝早咧，呢一条南北韩嘅通讯联络渠道咧就顺利进行咗例行通话。咁咧其实都已经系中断咗13个月嘅啦，呢个嘅通讯渠道。睇翻南韩统一部就话咧，嚟紧咧将会系透过热线啊同北韩咧去讨论。去年南韩官员在海上遭北韩射杀的事件， 今次南北韩的一些媒体或者是一些官方的信息都是表达一些都是挺友善的一些态度。譬如北韩的国营媒体就说重启热线就代表着南北韩政府的领导人都愿意为重建两国互信是踏出重要的一步，而南韩的青瓦台也表示两国的领导人是愿意促进两韩关系。而根據路透社的報導，南北韓政府就更加是商議緊係重開兩韓辦公室，同埋希望再次舉行南北韓峰會去到重建雙方友好的關係添。 係啊，不過睇翻咧點解咧今次北韓咧會揀喺呢個時候恢復熱線咧，都有啲分析就話咧，可能同佢哋近期嘅一啲國家面對緊嘅危機有關，因為受到一啲颶風侵襲嘅影響咧，其實北韓咧都面對緊嚴重嘅糧食短缺嘅。之前咧金正恩都提過話6月份嘅时候咧，就罕见都承认话个情况严峻啊，同埋要啲人民咧准备好面对史上最严重嘅情况啊。 嗯，另一个角度咧就睇睇系美国啦，因为之前咧就系特朗普政府咧都曾经系同北韩嘅领导人见过面啦。咁今次对于拜登政府嚟讲有一个咩嘅意义咧？咁一啲人分析就话咧系视为一个积极，即系北韩咧系被视为积极回应美国咧重启同北韩对话嘅决心啊。咁啊，拜登上台以嚟咧已经对北韩咧就采取积极嘅态度啦，譬如话咧就希望能够对呢个北韩咧派遣特使去到解决当地的人权问题和状况，而华府呢今次对于重启两韩热线都是表示欢迎的。 总结啦，即是美国因素啦，同埋另外北韩都可能一些内部的问题需要外界去协助摆脱一些紧张的形势，都可能是影响了今次重启热线。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又轉一轉咧，就睇睇美國國會咧有個聽證會啊，就關注到咧就係早前咧就係今年年初咧喺國會山莊嘅一場騷亂啊。 I too was being crushed by the rioters. I could feel myself losing oxygen and recall thinking to myself, "This is how I'm going to die, defending this engine." More than 6 months later, I'm still trying to recover from my injuries. 刚才听到的就是听证会上面有一名的作证的国会警员，形容当时的暴力场面好像一个中世纪战场，还更加害怕就是说当时很害怕自己会死。 是啊，这个专责委员会就是美国众议会的专责委员会来的，就邀请了4个国会的警员来到作证。那个成员呢其实是有9个人来到组成的。看回他组成的过程呢，其实较早之前呢众议院呢就已经通过了说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了。但是去到参议院的阶段呢，由于共和党就阻止去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那所以呢民主党人呢就成立了这个9人组成的委员会，就调查一下当日的骚乱是怎样组织和怎样受资助和执法部门的准备等等这些问题。个委员会的成员主要都是民主党人来的。讲到入面的共和党人就有其中一个就是利兹切利。 咁而呢就係、今次嘅国会听证呢有啲咩嘅内容呢？咁头先都讲话有4名嘅警员作证啦。咁佢哋都指出呢，当示威者冲击国会山庄嘅时候呢，都话呢呢啲嘅示威者都话呢係时任嘅总统特朗普指示佢哋去到冲击国会山庄㗎。咁而喺听证会上面呢，警员都出示一啲示威者向佢哋作出一啲嘅种族歧视嘅手势同埋语言，同侮辱佢哋呢投票俾总统拜登㗎。 是啊，除了这个委员会之外，见到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同意向国会警察拨款21亿美元，以解决他们资金短缺的问题和提升他们的士气。 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要播另一个环节啦。咁就系咧关于一日千里一啲科技嘅一啲发展啊。咁啊，陈浩之啊，咁其实大家觉得 十隻手指夠唔夠用呢？ 我都幾滿足嘅，暫時。 幾滿足係嘛？咁但有啲人咧就可能話啊，其實如果多啲手指，會唔會話真係可以幫到人類更加好去做一啲嘅工作咧嚇？今個禮拜咧，歐偉雄咧會同我哋講下咧，啊有人發明咗一啲第三隻拇指咧，就係一啲機械拇指戴喺人手上面嘅。 一日千里，歐偉雄。 年半前咧，新冠肺炎爆发嘅时间咧，我因为右脑出血中风入咗医院。由于医院咧就唔准家人探病啦，我度过咗呢个危险时期之后咧，就要求医生俾我翻屋企休养嘅。医生俾咗一个出院嘅指标俾我，佢话咧就只要我嘅左手能够拧得开个牙膏盖咧，我就可以离开啦。由于我嘅大拇指咧系瘫痪咗，单靠其他嘅手指咧系拧唔开牙膏个盖噶。当时咧我真系希望上天咧能够多次俾我一只大拇指啦。是等我能够达到标而出院的。今日呢、这个的梦想呢是已经实现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研究学生呢就已经成功制造了第三只大拇指。根据参加实验的人表示呢，经过了训练之后呢，他们越来越觉得呢、这个机械拇指呢已经是他身体的一个部分。第三个大拇指呢是由这个 3D 打印机直接打印出来的。咁然后安装在我们手掌那个的手指尾的旁边。就好似蟹钳一样咧，系组成咗一对嘅大拇指噶。控制器咧就安装喺我哋嘅大脚趾之下啦。透过脚趾嘅压力同埋无线电技术咧，系指挥我哋机械拇指嘅运作噶。咁有20个人咧系参加咗呢个5日嘅训练啦。训练咧系集中咗系新旧手指上嘅合作噶。咁测试咧系证明咗，除咗系可以有效地咧处理我哋日常嘅家务之外咧，系更加能够执行呢个复杂嘅任务噶。譬如咧，系双拇指咧可以找住两个酒杯咧，同埋互相捉走噶。第三拇指嘅研究成功咧，除咗系普遍系提升我哋人类嘅生产力之外咧，更大嘅收获咧系证明咗我哋嘅大脑经过咗适当嘅训练咧，系可以支援额外嘅身体嘅部分噶。喺过去嘅年半咧，我每日咧都系透过制作呢个嘅模型咧，系训练自己手指嘅协作噶，使到咧唔再受到大脑控制嘅手指咧系获得重生噶。今日我的大拇指咧系已经能够安装精细的模型组件，亦都俾自己证明得到咧，训练系可以激活咗我哋大脑嘅细胞嘅。我至少咧就喜欢睇呢个包青天嘅剧集啦，非常仰慕包青额前呢个第三只寒魔护体嘅月牙眼。有咗呢只精明嘅眼睛咧，我哋可以睇得到进入我哋嘅细菌。好似月牙眼一样咧，系发射呢个日月齐光，系用呢个光能咧，系消灭呢个病毒嘅。月牙眼咧，亦都系一个千里眼，能够帮助我哋咧，系迎接未来世界嘅新挑战，譬如驾驶呢个飞天汽车啦，或者喺呢个太空漫步嘅。未来世界嘅第三只眼咧，极可能咧就系附喺我哋手上嘅手表，或者系第三只嘅超能大拇指嘅。就好似今日我哋嘅手机不离身一样，将来嘅就系手眼不离身。 唔该晒欧伟雄啊，都要开始谂定咧，多只拇指咧点样 用法？希望可以攞电话嘅时候攞得实啲啦，又可以多只手指嚟到碌下手机啦。 陈老师，我哋节目开初嘅时候咧就讲过话咧，系美国嘅体操女王拜尔斯咧，因为精神健康嘅问题咧，就系退赛咧，都引起大家对呢样嘢嘅关注啦。咁退赛之后点咧？边个去到接佢嘅棒咧？ 佢个队友都好犀利啊！18岁嘅苏尼莎接替咗佢之后呢，亦都为美国咧攞咗女子体操全能嘅第五连冠啊！ 系啊，咁所以咧都不负啊拜尔斯交棒啊吓，咁佢都仍然为咧呢个项目咧系攞到金牌噶。咁跟住落嚟咧就听听咧一个乐坛天后啊 Taylor Swift 嘅歌啦，因为咧佢喺知道咧系苏尼莎咧接棒之后咧，都特登咧录咗一段嘅声带，同埋咧用咗呢只歌嚟到衬托支持阿苏尼莎噶噃。 Stepping stone, trying to find the one. pain would be for evermore. Hey December, guess I'm feeling unmoored. Can't remember what I used to fight for. I rewind the tape, but all it does is pause on the very moment I was lost, sending signals to be double-crossed. And I was catching my 呢首咧系 Taylor Swift 嘅 Evermore 啊，咁就嚟自佢上年嘅大碟嘅。咁佢喺宣传声带里面话咧，就系、是、啊，人生咧即系充满住惊喜啦吓。咁佢哋冇谂过咧嗰个事情会发展到咁，即系讲紧阿拜尔斯退赛啦。咁、但系唔代表住咧嚟紧接棒嘅人咧系唔未准备好咧去到接呢个棒，因为咧佢哋已经准备好，佢哋咧好努力咧咁去为住呢个比赛咧而准备，咁就为住咧就系、是、美国嘅体操队员去到打气。 系啊，我就好中意呢一位体操队员苏尼莎讲嘅一句咧，即系喺佢队友拜尔斯退赛之后，佢就话咧 ：We do not owe anyone a gold medal， 即系我哋系唔欠任何人金牌。其实运动员咧系为咗自己而到去比赛，亦都应该要去享受嘅赛事 啊。系啊，咁所以嚟紧咧就仲有好几日嘅奥运赛事啦。咁相信都仍然有好多嘅动人故事咧会发生噶。咁、那个礼拜嘅节目十万八千里咧嚟到呢度啦，拜拜。